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三。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成为全国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 前八月本市经济运行平稳。 北京最大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启动。 9月上旬，本市楼市成交量跌幅超过20%。 北京五环内不再增加公立医院床位。 京城正式入秋，比往年提前5天。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本市昨天召开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动员部署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郭金龙、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副市长程红介绍了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情况。今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本市试点总体方案，北京市成为全国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将在科学技术服务、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健康医疗服务6大重点领域加快服务业升级换代。高虎城讲话指出，当前服务业开放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点领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主战场。商务部将会同北京市争取在3年试点期内推出更多实招、硬招，为全国服务业开放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郭金龙讲话说，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是中央在对外开放方面做出的重大决策。这次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都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增强首都生产性服务业优势，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品质。要狠抓综合试点任务的落实，继续在简政放权上加大力度，主动加强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对接，形成推动综合试点各项工作的强大合力。商务部和北京市领导钱克明、张工、隋振江，市政府秘书长李伟，商务部部长助理刘海泉出席。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国家民委调研组昨天来京调研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郭金龙，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王政委，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座谈。王政委说，北京市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在推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工作进基层、进社区等方面形成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希望北京市继续支持国家民委开展工作，共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在京期间，调研组还前往西城区、怀柔区实地调研。郭金龙说，北京作为首都，56个民族成分俱全，民族工作更具特殊重要性。我们要牢牢把握新时期首都民族工作的特点规律，既做好本市聚居和散居少数民族工作，加快推进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让各族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又扎实做好来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时时事事不忘维护民族团结。同时还将高标准做好对口支援工作，为民族地区繁荣稳定贡献力量。市领导张工、戴军良、市政府秘书长李伟参加座谈。 北京日报消息，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8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0.8%，增幅比1到7月回落0.4个百分点。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总体来看，虽然前八月工业生产增速有回落，但整个工业经济的结构层次和运行质量继续改善，一些积极因素也在累积，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呈现出诸多亮点。 北京日报消息，2015年朝阳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昨天启动， 工程涉及21个街道，300多万平方米，任务量居全市各区县首位。朝阳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工程进度款要在居民认可后才拨付，将严把工程质量关，一旦出现重大事故和质量问题，施工监理单位将被列入黑名单，并取消参与这类工程的投标资格。据了解，朝阳区老旧小区改造招投标信息平台 APP 应用程序正在试运行，预计年内上线。通过这个系统，朝阳的区级单位和区纪委可以全程监督，随时查询竞标结果、工程进展、施工材料等信息。 市住建委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九月上旬，北京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总成交量为7197套，比上月同期下跌20.5%，跌幅超过20%。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九月上旬，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2421套，比上月同期下跌37.6%；二手住宅成交4776套，比上月下跌7.7%。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辉分析认为，在七月北京楼市交易量冲高后，八月份北京楼市已经显现出降温势头。一方面，降息、公积金二套首付比例下调等政策对楼市的刺激效应越来越弱，楼市新增供应量在持续萎缩，以及通州区加强版限购，都在很大程度上迫使部分购房需求取消或延后购房计划。另一方面，二手房市场的买卖需求在经历了半年多的快速释放后，低价低税房源得以大量消耗。随着房价的微涨，目前不少改善型购房需求都面临着房屋出售难题，有些不免税的房源甚至挂牌2-3个月都无法顺利出售，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成交量的减少。胡景辉同时表示，按照惯例，临近年底，绝大部分开发企业都将为争取一个漂亮的全年业绩而进入推盘旺季，新增供应量会有保证。90月份将有罕见的22个节假日，这将使购房人有更多时间看房选房，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成交量的提升。此外，不排除4季度还将有直接或间接对楼市利好的政策出台。10月份到年底，北京楼市交易量有望保持稳中有升的水平。 北京晚报消息，记者从市卫计委了解到，从去年2月21号，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正式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以来，截至今年8月31号，北京市单独两孩申请数和办证数分别为50406例和46186例。按照已通过单独两孩审批已办证的育龄妇女年龄段分析，截至8月31号，31岁至35岁年龄段占总办证数最高，达到56.78%，其次是26岁至30岁年龄段，占总办证数的23.42%，36岁至40岁占17.32%。 北京日报消息，本市城区医疗资源将进一步控制。市卫计委昨天公布，五环之内不再增加公立综合医院床位，其中东城区和西城区不再批准建立设置床位的医疗机构，不再批准增加医疗机构床位总量和建设规模。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等五环内区域禁止新建综合性医疗机构，不再批准增加政府办综合性医疗机构床位总量，但诊所并不在控制范围之内。 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报道，在昨天举办的全国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北京市残联副理事长吕征明介绍，未来残疾人一卡通将纳入多种金融功能，例如现在每月发放的重残护理补贴已经可以存入残疾人一卡通，通过银行激活这一功能后就可以提取或者刷卡消费了。另外，本市正在推进无障碍设施的完善，比如在无障碍出租车方面，以前有70辆可以装进轮椅的无障碍出租车服务于残奥会或者应急使用，但现在已经都报废了。目前计划今年年底力争使这种出租车达到800辆，2022年达到2000辆。 今天上午8点，本市正式夏汛，今年汛期北京累计降水量达到400毫米，与往年基本持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从6月1号进入汛期以来，本市经历了3次比较大的降雨过程，分别是7月16号到17号、7月27号以及9月4号到5号。 以这三场雨为分界，干旱与暴雨交替的气象特征明显。汛期前期北京降雨偏少，七月中旬更是遭遇40摄氏度以上极端高温，导致多个区县十几万人用水受到影响。七月中旬的连续降雨带来70毫米雨量，房山区河北镇更是降下228毫米雨，为今年汛期降雨量最大的点。降雨过后，大部分区县旱情得到缓解，而到了八月，虽然偶有零星小雨，但南城气候累计降水量和常年水平一度拉大差距。直到九月初，已经处于汛期尾声的北京意外迎来今年最强降雨，密集的雨连续下了两天，带来50多毫米降水量，使汛期累计雨量追平常年平均水平。 中秋佳节和十一假期在即，北京市假日旅游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在天坛公园举行古建筑消防及反恐应急演练。记者了解到，为应对旅游景区和周边人流压力，本市正在重新核定景区承载量，将在节前向社会公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王大伯马上到齐宁殿，致富歹徒。 应急演练中，天坛秦云殿前歹徒持械伤人，工作人员和防暴恐小组迅速上前制服歹徒，疏散游客。天坛公园党委副书记董亚丽说， 咱们现场这边会非常快，先不要让他跟游人发生这种比较大的这种伤害，先把他拖住，然后咱们调配人员，要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十分钟之内，最后人员整个都上来。 除应急演练外，中秋国庆假日之前，北京已经对全市古建筑和高层建筑进行安全排查。北京市旅游委委员赵广潮说， 组织了各区县，同时呢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分成6个组，对全市高层建筑和有古建的景区进行了重点的检查。第一，不能发生火灾；第二呢，不能发生踩踏；第三呢，是防恐出突。 受假日密集、小客车通行免费等影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北京会出现外地来京游、本地市民京郊游、出京出境游叠加的情况。同时，北京重点景区周边客流压力大，本市正在重新测算 A 级景区的承载量，节前向社会公布。 游客的总量事先有个设定，更重要的是要设定瞬间人员超过多大密度以后，要求景区立即暂停售票，逐渐疏散缓解了以后开放这景区。 重点景区除公布承载量极限外，还制定与之配套的疏导措施。以每年十一都会出现大客流的八达岭长城景区为例，新增的便道可以使客流实现单向循环。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副主任张立京说， 从北一到北十二和南一到南七楼，正常咱们长城上去，然后从那个便道那儿，咱们由工作人员和咱们志愿服务者进行单向的引导，不形成人流的对冲。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政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常年在此的中国远征军丧 命。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是电影《列宁格勒保卫战》中苏联军队如同笼中困兽，一边高喊着斯大林万岁，一边向德国军队发起突围。1941年夏季，希特勒对苏联发起进攻，直逼列宁格勒城下，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当时德军距离列宁格勒市中心的皇宫广场只有14公里。这就是近代历史上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强、死亡人数近百万人的包围战，史称列宁格勒保卫战。请听交通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从圣彼得堡往东40公里，顺着缓缓流淌的涅瓦河寻找，有一处河道最窄的地方。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专家卡拉廖夫·米哈伊洛维奇站在岸边，指着脚底下说，这里就是当年苏德两军交战最激烈的地方，也成为了最终解除围困的突破口。 当时德军在咱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苏军是在河对岸，当时是一共有三次强攻，没能攻过来，后来第四次的时候苏军才能成功的到了河这边，把德军往后赶了大概有几十公里吧。 为 为了突破围困，苏联军队反复与德军在涅瓦河畔交火，有40万人战死在这里。卡拉廖夫说，不久前在这片河岸举行了反法西斯纪念仪式，因为布置场地而挖掘地面，一次就发现了7具苏军战士的遗骸。而在现在的涅瓦河边，随处可见几尺见方的无名烈士纪念碑，碑上放着锈迹斑斑的弹壳和铁罐。 这是个临时的纪念碑，是个无名的，这只是纪念列宁格勒围困的烈士。我们看到的这些铁锈的这东西都是在这里找到的，这一片都会把它改进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纪念碑基地吧。 德军从1941年开始围困了列宁格勒近900天，有近100万人丧生，只有30%人是在战场上死亡，而剩下的70%则是因为饥饿。围困切断了城市和外界的联系，300万列宁格勒军民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饥饿灾难中。为了打破这一困境，列宁格勒军民在拉多加结冰的湖面上开辟了一条运输线，用卡车运送物资和伤员。这条路成了列宁格勒和外界的唯一联系，所以被称作生命之路。而这条只有30多公里的冰雪路，司机常常要开10几个小时，又冷又困。 为了不睡着，必须带着钢盔开车。车很小，其实它虽然是个卡车，但是它是个轿车的尺寸的卡车，坐里面非常挤。然后带着那个钢盔的时候，头会不停地碰到舱里面，尤其是后面那个玻璃，声音非常响。 尽管有冰上运输线运送物资，但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依然被饥饿和死亡笼罩。在圣彼得堡中心区一座3层楼房里，容纳着列宁格勒保卫战最丰富详实的资料、文物和回忆，这就是列宁格勒防御和围困纪念馆。馆长向我展示了这样一幅绘画。 最上面的这一幅图画呢，1942年3月份创作的一个孩子，他写到呢，在今天菲利亚叔叔死掉了。可以看到孩子手中呢拿着一个小油灯，看到在走廊台阶上哈，你的叔叔心情是非常的沉重，用这样的一种笔触呢刻画出了当时的悲痛的心情。女孩当时才只有11岁，她的名字叫德德米拉尼沃琳娜。 纪念馆里常常有年轻人和孩子们来参观，讲解员伊琳娜正在给孩子们介绍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留下的生活用品。他说，当时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 在战争期间，无论是士兵还是非战斗人员，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之下是怎么样生存的，可以看到这些人的重要的贡献。所有的人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都是英雄，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舞台上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安妮亚是一个13岁的小姑娘，她说， 我首先有非常强烈的一种自豪感，为了我们这个英雄城市，我为整个的这个历史，为整个的这些展品而感到震惊。 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瓦曾写过这样一首诗，献给列宁格勒保卫战里的人民。诗里写道：我的城市依然存在，沉甸甸的是墓碑压在你失眠的眼睛上。俄罗斯紧抿着嘴唇，还是朝着东方走去。1944年1月18号，苏军终于突破了近900天的列宁格勒封锁圈，全城近一半的居民丧生。但正如诗里写的那样，这座城市依然存在，依然雄壮和美丽。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点1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气候中心了解到，北京今年的入秋时间已经确定为9月4号，比常年提前5天。 近日，城管执法部门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施工工地及渣土运输专项执法月活动。城管执法部门将加强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规范管理，遏制建筑垃圾运输遗洒，同时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对扬尘违法、遗漏、遗洒等问题依法从严处罚。 2015年全国科普日将于9月19号到25号举行，主场设在北京，主要安排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广场和中国科技馆进行。相关活动包括科技巡游、走进智能社会、创客运动会等。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联合主办的第3届北京文学艺术品展示会将于10月14号到19号在中华世纪坛举办，为还没有走进市场的艺术家们提供一个打响个人品牌的平台。即日起到9月22号，向文学、美术、书法、摄影和民间艺术5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家征集作品，详情可以登录北京文联网查询。 今天是《新青年》杂志创刊100周年。昨天上午，陈独秀故居完成腾退修缮，《新青年》编辑部也在旧址复原完毕。下一步，旧居将会向社会公众开放。 将过去零散的农家乐连锁成为乡村驿站，统一经营管理，统一推广营销，并且打造吃住游购等系列旅游产品。本市首家乡村度假连锁机构昨天在平谷开业迎客。连锁乡驿分布在平谷、大东沟、东四岛岭等四个区域，首批已经有70多家农户加盟。 999急救中心昨天与北大医学部签约，成为国内首家航空救援教学基地。北医系统的医学生将在这里完成急诊急救的航空救援培训。目前999正在以京津冀为起点搭建全国医疗航空救援体系，今后还将与首都医科大学等院校合作建立教育基地。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燕，播音员赵龙、李玲，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着到。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8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平原地区有轻雾，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45匹马力，最低6.5升油耗，没感受过如此高效动力。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 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5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9月19日，乐视黑色来袭，携手京东推出红色乐迪节大促，乐视超级电视、超级手机真降500元，全民期待919。电视手机行业为之聚焦，乐迷为之狂欢。9月19，详见乐视商城、京东官网。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他。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起到众爱心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马驹桥往返市区公交车太少，记者体验调查；大学入学体检留存基因样本做研究，合理合法性谁来保证呢？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针对对堵九月的交通状况，新闻广播公交开新线市民提意见活动正在进行，市民可以对新增、撤并、调整公交线路和公交车辆配置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近期不少听众反映，由市区往返亦庄和马驹桥区域的公交线路少，车辆配置不足。新闻热线记者石兴瑞进行了体验调查，请听报道。 下午5点的十里河桥南公交站台上，已经聚集了几十名乘客，他们一直望着975路公交车驶来的方向。 我这等个半天，这车就不来。 您等的是哪辆车？ 就975啊，我准备回去。就这趟车从这儿上马驹桥啊，上亦庄那边跨度才大点。一过了9点多啊，没车了，一直到下午4-5点才有，而且间隔特别大。 975路是由十里河桥南唯一开往杨秀店的公交线路，到达马驹桥仅需要7站地。而附近十里河桥北站的846路需要18站，十里河桥东站的976路则需要25站。 那边等846了，等10分钟没过来，我算算时间，不是坐975。从这到马驹桥有什么好的方法？ 975最佳。 由于紧邻马驹桥北侧的亦庄开发区是北京东部发展带的重要节点和重点发展的新城之一，并承担疏解中心城人口的重任，因此前往亦庄方向的客流一直比较大。但是975路的通勤时间只在早晚高峰时段，同样通往马驹桥方向的623路和821路等公交线路在此处都是单向车站，只绕行承寿寺路，并不在此经停。 坐这个975必须就坐这站，就这一地儿有，别说没有。821、623都从这儿绕完以后就往那边走，到这儿就没有站。 对于为何设置成单向车站，北京公交热线96166的工作人员解释， 因为承寿寺那往西三环那边拐，只能从那儿兜一圈，只要往南走的时候回去都不需要从那儿绕，是那个路设计的问题。 在站台等待近25分钟后，975路才缓缓驶入公交站，30-40位乘客一拥而上挤到车门附近，上车后不到1分钟，所有位置就坐满了人。记者最终到达马驹桥，一位站台上的乘客说，他每天早高峰从马驹桥到十里河南站，同样要乘坐975路公交车，也遇见了相同的问题。 他原则是10分钟一趟，但是他车少，车上是两排双转座，没有以前上的人多了。 坐这975的人多吗？ 多，特别多，特别特别多。我觉得应该设成长途的，哪怕半个小时一趟也好。 今年新入学的民族大学研究生张女士对学校下发的体检材料中一份名为基因生物样本资源库知情同意书的文件产生了一些疑虑。 我们开学体检的时候呢，抽血的同时要上交一个知情同意书，但是没有任何人跟我们解释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觉得我很有疑虑，因为我担心我自己的那个个人信息会泄露。 民族大学老师这样对学生进行动员， 希望您还是填一下，真的， 如果您没有的话， 为大家学校为大家做那么多贡献，是吧？ 好多都不愿意填， 不愿意填。周老师有办法？ 有的没有的，今年都走不了，出国出不了，你穷都不想出国啊！就这么告诉你们，穷都不想出国，你们就别填。 许多在场学生表示，他们是这样理解校方的态度的。 昨天晚上翻了一下大概的，然后感觉他是自愿的，但是现在又说是必须要的。 一位老师这样解释研究的目的， 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看你有地区有什么病好吗，然后给你背在那儿，等你们出国的时候毕业了，然后再调你这个你没有地区这些病。 家长对于学校的解释仍然存在质疑。 我叫我女儿 全同意， 全学校研究可以，那别的机构在哪呢？拿去了吧。 热线编辑就此联系了负责此事的中央民族大学校医院，但是对方没有正面回应。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室王悦主任认为， 从伦理上来说呢，就我们经常说儿童啊、老人啊、精神病人、大学、中学的这些孩子啊、学生啊，他都属于人体实验的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对象这么一个范畴。 专家认为，这项研究应在自愿的基础上征集志愿者，而不应该强制学生群体参与。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十月，主持人刘佳，感谢您的收听。面对最毒九月，如果您对交通出行方面有好的建议和意见，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或者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热线特事特报留言。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好了，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二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双井桥南向北方向，广渠门桥东向西的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首城免50，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接送机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